亦有三天。四禅天有几多？有九天，所以咧就总共十八层天。啊，而家讲初禅嘅三天，初禅嘅三天咧就系梵众天、梵苦天、大梵天。啊，呢个初禅天又系点咧？咁系爱染不生，无漏欲界，时人应念生为梵女，二是一类名梵众天。即是初禅三天的人呢，他已经没有这个爱染的心了，所以就断了生欲界的因咯。我们知道我们生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由这个业力牵引我们去的。我们生娑婆世界，娑婆世界是一个五浊恶世，为什么我们要生这个五浊恶世呢？就是由这个恶业，由这个染的业，由我们这个业来生的，所以叫做无业不生娑婆。我们怎样可以生极乐世界呢？就由这个念佛的正业，修这个正业就可以生佛的正的国土。咁而家呢一個色界天人咧，已經冇呢個污染嘅欲界嘅因啦，呢種業冇啦，咁所以佢冇辦法再喺呢個欲界裏邊停留，因此咧佢就超出呢個欲界。哦，命中之後咧，係憑佢清淨嘅梵行啊，就可以化身於呢個色界，做呢個色界天嘅人民。哦，為呢、這個色界天的梵王的伴侣，这一类叫做梵众天，寿长二十小劫，生长半由长高。啊，这个是梵众天。根字呢就欲集忌财，利欲心言，依之律而爱傲，这个读了傲字，不是读了乐字，爱傲随顺，是人应事，能行梵德，二是一类名梵苦天。梵苦天呢就是作这个梵天王的大臣，在梵天王在这个初禅天里面做官。啊，这个是做人民，梵众天是做人民，这个是做天上的官。那么这个第三层天呢就天王了。因为他这个淫欲的习气，这个习惯已经消除，离开这个欲心，所以呢他对于这个五戒十善的律仪是非常之喜欢，能够随顺于这个五戒十善。不但是戒成就，而且是定成就。应是呢就说他离开下界而得生上界这个时候，梵德呢是指四无量心了。四无量心是什么呢？就是慈无量心、喜无量心、悲无量心、舍无量心。这个梵苦天的人民呢，除了五戒十善之外，仲加一层，仲修呢个慈悲喜舍四无量心，同时修呢个禅定，比呢个梵众天人胜得多，所以佢就升为梵王嘅大臣，帮助呢个梵王咧系运用呢个德化，呢一类叫做梵苦天。佢嘅寿命咧，寿命四十小劫，生长系一又长高。其次呢，初禅的第三层天呢就叫做大梵天，即是大梵天王。大梵天的情形呢就是生心妙言，威而不竭，清净禁戒，加以明悟，时人应时，能统梵众，为大梵王，二是一类名大梵天。即是说